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想起他，同样的画面竟然又再出现。

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男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

是在你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，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，靠着轻声的回声取暖。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比爱还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比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用爱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 来听歌吧，请欣赏黄莺莺演唱的《回心转意》，孙国庆带出的《再谈一次恋爱》。

试图想一步一步的推爱，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，生怕浪费不清的真伪，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想一步一步的推爱，心却一串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何静演唱的《姐妹的情人》，张宇带出的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，潘越云演唱的《扑朔迷离》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传言。据说爱人与被爱之间有不渝的誓约，要在今生今世相守以后冬暖暖的季节，才能百年百月轮转于同一个我穴。

时时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 感觉精疲力尽，我不能 续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迷漆黑。 些，我直接走向车站。十点的车票在手上，地铁是很远的地方。下原因，因为心情已拥挤，我已拿走所有行李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伍思凯的《爱上每一个你》。 算一场时光之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。想想还是孩子的你，和银色发丝的你，爱穿过时光，